好，我们做一个简短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主求你自己丰富的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要查考的是旧约的书卷，求你自己智慧启示的灵在我们的当中赐给我们的属灵悟性，让我们真的是了解说为什么让这样子的事情记载在圣经中，那被流传下来，那对我们到底有什么真正的意义。主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求你与我们丰富的同在。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那个我不晓得是不是很多人有看过这种东西，但是我就揭露了这一段给各位看。最精彩的要出现了哈！好，那个我们刚才看到什么东西？好，太棒了哈！当我在准备这次讲课的时候，我在想说，大概很多的人大概都知道了什么是出埃及过红海。那我想问一下，在我们中间你曾经读过这个创世纪？对不起，出埃及记。那你读过了，你举下手好不好？OK， 大概90%左右了。那既然大家都读过，我们今天来学习这个东西，那肯定的话，我们老师要加倍努力一点，说到底这个东西要给你们传递一些什么东西哈。 那我就选了这个东西。我开始的时候给各位看一下，那过红海让你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感觉，说啊，到底他们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东西发生在距离现在大概有3500年左右，摩西时代，那是五经，摩西五经里头的第二卷书叫出埃及。那我想出埃及记总共有40章，我们今天会讲到1到18章，然后下个礼拜还有第二堂课，我们讲到剩下的。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哈，你觉得你读出埃及的感受感觉，你如果现在马上有那种感觉感受的哈，那你就可以举手，你简单说一下不要太长，你简单的把你的重点讲一下，你觉得出埃及记给你最大的那个，这卷书给你最大的那个的属灵上面的那个的感觉领受是什么？啊，大家都好像都很沉闷啊，刚才那个卡通影片应该很棒的、啊。生辉。OK， 好，谢谢。还有没有其他人？进去要不要猜一下？好，我看大家都好像努力的在读出埃及记啊，我觉得这个达到效果。好，那个生辉刚才讲的是 story， 那这个东西有在故事背后隐含的意义才会收集在这里头。那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也寻求说，上帝，这到底我们在这边要学些什么东西？那感谢主，他给我了很大的亮光，所以我今天特别的兴奋，站在这边要跟你们分享。等一下哈，把它叫上来。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是创世纪的延续，那大家都知道是摩西五经的第二卷书，然后一直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那这整个五经才告结束，对不对？那圣经里头五卷书的话统称摩西五经，那摩西是主要的执笔者，成了百姓曾在埃及地备受优待，但是在主前1446年左右，那不论是约瑟的埃及法老王迫害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向神呼求，神向摩西显现，要他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侍奉神。好，那这个是故事的历史背景。那我们上一次的话，那个崇华老师跟我们讲了，约瑟在那边非常的兴旺，非常的发达，他是当宰相的，所以整个雅各家70人就在那边。但是经过了多少年以后，他们在那边430年，这圣经都有记载哈，在那个什么出埃及记，那经过了这些年，然后人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以后，他们就待在那边。但是那些埃及王，你去看故事的时候，他就讲说，他看到人那么多，埃及王看那么多，他说怕这些人太多以后，他们将来然后推翻了埃及，然后他们就开始苦待这些人，所以他们要做苦工，要做砖，然后他们就开始受压迫。那出埃及记这个东西哈，那我想它有属灵的意义，你不要只是把它当成刚刚我们电影上的那个东西，那个是讲述到在当时的历史的一个事件，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我等会跟你们讲为什么很重要的事件。但是你从整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什么，神的救赎，然后在这些人的上面。所以我刚刚想问各位的时候，但是我没有听到，就是说，但你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想到是一个救赎，神在拯救他的百姓。 OK， 出埃及记是这个东西，而不过红海，这些是细节，这是故事情节，但是神要救赎他。那神在救赎的过程中间，神准备了一个领袖，然后神也击打了一些所有的假神，然后 有制定了逾越节，那这个也预表在十字架上。OK， 然后离开了那个埃及。埃及当时，你要想象，在当时的话，埃及就相当于世界最强的 super power 的强国。那埃及王手下的那些你看到那些马兵战车都是世界一流的，那就像今天的坦克大炮，那个大炮是一样的哈。那带领他们，那整个红海就把他们那个埃及的那个军队整个淹没了，厉害哦，我们的神。那他们过红海，与当埃及全部的隔断，然后。然而一到了旷野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开始什么，哎，就开始抱怨，他们心中的，虽然他们得拯救，但是心中那个东西就出来了哈。然后后来又带着他们进约旦河，进了他什么应许之地。那主观上面这些就阐明了跟耶稣基督的同时同埋葬同复活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要比对这个东西跟我们新约所领受到的。那最后进到迦南美地，但是在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他还要怎么样？他不是进去以后就坐享其成，他进去以后需要怎么样？不同的征战，不同的给自己更新哈。那出埃及记的话，我给各位很简单的一个 outline， 帮助大家能够记起来，因为它很多，然后内容相当多，然后章节也非常的多，所以我基本上。我把归成三个大方向，第一个就是出埃及，那个神的百姓离开埃及；第二个话，神跟他们立约，所以立约的地方在哪里？啊，在西乃山上哈。那完了以后呢，他们在那边按照神在山上指示的样式开始来建造，神让他们建造的东西，基本上那个东西是一个什么东西？如果，就是会幕，那你如果用一个词就是叫会幕，一个字叫 tabernacle， 神就建那个东西，那他们就照着神的吩咐就建立起来啊。所以我们今天先看第一部分哈，一到十八章。那我先给各位看一下，然后再跟各位，我刚跟各位讲的，我分享到的一些看到了一些很想跟各位分享的东西。那首先这个有关经文方面的话，一开始出埃及记就马上用故事性的描述。那在旧约里头的时候，很多时候他是用故事的笔法来写。如果他写成那种，比如说神学院的硕士论文，我请问一下，有多少人能够看得懂那种东西？不是很容易看得懂哈，那种东西。那如果有人去上那个神学院修个课，你就觉得很头疼。但是神用这种故事性的方式，我记得在大概上一年吧，我妈那时候还是在那个 Hilton 的时候，那个张宏牧师就来到我们中间分享说，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的一个方法。他就讲说，旧约很多的时候最多的题材是用什么东西，就是用故事题材。那这样子让任何的人都容易了解，你不管是年纪大一点的或是年纪小，大家都看的故事。但是故事背后是有隐身含义的哈，故事不是只是一个故事在那边。那第二个呢，题材就是诗歌题材。那诗歌的题材写进去的时候，你要去咀嚼，然后去慢慢去把那个里头他为什么要写那个东西的那味道把它弄出来。那他写的那种方式，也许跟我们中国人写的那些诗词歌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那种东西不太一样，但是你要用那种方法把它进去哈。我们在这个出埃及记里头有没有诗歌？有，大家都说你看过了哈。我们记不记得在哪里有个诗歌？写了一串的诗歌在那边，一个比较篇幅长的诗歌在那边，很好，大家就去翻了哈，达到目的。好，在出埃及记十五章，那我们等会有机会可以 go over。那在这边开始讲这故事，我就稍微用快一点的笔法，因为你刚刚已经看到了那个一段很简短的那个就是所谓的那个视频。那如果你很有兴趣哈，我想跟各位讲，你可以到你附近的，比如说你的Township Library， 或者说其他的那个店。那如果是年轻人，你到网上的去 rental 的话，刚刚那个叫 Prince of Egypt， 就是埃及王子。那这个是动画版的，它有真人版的，那是1956年吧，我如果没记错，5658。那个是很有名的奥斯卡金像奖，拍了好几个，那个他们得了好几个奖，因为他们要把红海这样。做起来，在当时的科技，现在容易嘛？现在你有 computer， 对不对 ？animation， 在当时他们就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那你有兴趣你去看哈？那个我都看过了，不是最近，但是以前有看过。我鼓励各位去看那个东西。那在这边的话，百姓开始呼求， 那那时候的以色列那个埃及王的时候，那时候就辖管他们，让他做苦工，而且也杀当时要出生的男丁。那这些故事大家都蛮熟。后来神就怎么样呼召他的器皿，那这个仆人被呼召出来的话叫摩西。那你可以思想一下哈，经文都过得很快，他大概一章两章就这样一直就过去，过得很快。你但是你在看的时候，除了故事以外，你可以 slow down。你想想看，在当时有没有比摩西更好的人选？没有。摩西神把他预备生在埃及的王宫里头，他学了所有埃及王子最好的那些天文数学造金字塔那些，其实他是神早就预备的一个器皿，非常 capable。但是器皿的预备不光是只是一个什么知识的东西，还包括品格的塑造。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很厉害啊，你去看电影的时候你会看到，哦，长得最英俊最帅的那个就是男主角，就是那个摩西。可是神没有当时要用他，神让他过一阵子以后经过一些磨练到旷野，他首先做了一件事情，然后后来到旷野磨练，他最后才出来。那你去思考那个故事那种内容情节，然后你会觉得说神在做事不是我们能做事马上，神早就有预备，而且时间都掌握在上帝手中。刚才讲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地最后出来那个 timing 430年，然后430年一过的那一天，圣经上讲的他们就出来了。所以时间绝对是在神的掌握当中，绝对不是巧合，也不是偶然。有关摩西的一生当中，刚开始大家都知道前40年、中间40年、后面40年。刚开始的时候摩西很厉害，他是一个年轻的王子，然后他所有的学问知识都有了，他以为他可以做所有的事情。那后来的话他因为误杀一个人，大家都知道这故事，所以我没有跟各位去翻圣经，所以你就知道他结果就逃到米甸旷野去了。他就发现说到旷野以后他什么也不是，他是以色列人，对，他是希伯来人，但是那是米甸的旷野，对不对？那他也不是埃及人，他只好去帮他的岳父在干什么？养羊。其实那个是一个心智的一个磨练哈，心智磨练。到最后，神就在呼召他，啊，呼召他的地方是在西乃旷野的，有一个在那边山下面有一个荆棘，火烧的荆棘 ，OK， 然后再开始在那边看，然后神就跟他启示。那神在整个启示的过程中间塑造领袖的培育哈，在那个第三节那边，那时间的关系我就不跟各位多讲，但是你回去看好几个 steps。那问你一下哈，当这个神的仆人被呼召出来要服侍神的时候，那个摩西是不是很欢喜快乐说，哎呀，80年了，我就是在等这个一个时刻？不会。当神该跟他显现说，你来出来来服侍我，带我百姓离开埃及， Let my people go out of Egypt， 然后来到西乃山来什么，中文翻译是叫侍奉我，让你去看英文翻译，那个侍奉的意思叫敬拜，把他带到神的圣山里头，叫西乃山上面来敬拜上帝。这是神给他一个任务。那你说摩西他欢喜快乐嘛，他说，哎呀，我当时预备就是要做这件事情，你那时候不让我做，然后现在时机终于到了。你会发现说结果不是这个东西哦，刚好是反过来。摩西那时候怎么回答？我想大家可能有中间有些人都很熟，摩西怎么回答？不行。他的借口是什么？他不会讲话，他是拙口笨舌的，对不对？那神就跟他讲说，你说你拙口笨舌，你的口是谁造的？然后但是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下一步是什么。神说，你好，说你做了什么没关系，我找你哥哥来当你的出口。所以有时候跟上帝回答要很小心了。但是完了以后你会发现说，这个事情完以后神给他的三个验证， OK， 总共有三个，你会去看。那第一个的话是神给他一个什么东西？那个杖，对，那一根棍子的话当然没什么，但是丢到地上以后就变成蛇。所以你刚才看那个过红海的时候，他是拿什么东西？哎，那个是神给他的那个东西啊。OK， 那有三个验证在那边。那完了以后，进入到这边，然后开始就实在哈，实在这个东西，那你去看，那基本上如果去参考一些解经书，我这里整理一下，你会发现说，实在原来是对付埃及的他们当时的一些 所拜的这些假神相对应。那法老的心一直都很刚硬。OK， 从一开始，那刚开始的时候，你可想而知，那么多的百姓，然后摩西跟他的哥哥亚伦两个人去见法老，说：“哎，我们的神叫我们说，把我们的百姓带到旷野去，然后好去侍奉他。”那我想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很多人大概那些法老或者是包括你我，大家都第一个大家都想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到底要不要让他们去？所以一开始他就没有不太放在心上，然后就一直下去。你发现说一次又一次，灾害越来越大。然后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法老还会找到他一些的术士，在他们国内的那些会变一些这些东西，然后就说：“你看，你会做这个杖变蛇，我的术士也会杖变蛇，那什么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有点 twist 在上面了。”那是什么？摩西的杖的那个蛇把他们给那个吞了，吃掉了。那我个人认为说了解这个就好。那有些人我不晓得你的喜好是什么，你想要一个一个然后仔细探讨说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也可以。但是总的来讲，你在十次之后你会发现说什么一件事情，那个法老心非常的硬，然后中间法老也认过罪，到这时候相当的残酷哈，整个埃及里头，你看天空所有的收成那时候都被摧毁了。很多很多，然后那时候他也跟神说啊，然后英文呢说认罪，他就说 I have sinned， OK， 我犯了罪。可是最后把这个灾灭了以后，他的心又更硬了。那在这里看这个心刚硬的时候哈，我们可以看一个经文，你来，请各位翻译一下出埃及记的第四章第二十一节。这里讲到说什么？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有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那在这里有注解，使的话也可以当作任凭。OK， 所以有些人常会问这个东西，就说：“那法老的心既然是上帝使他刚硬，那到底法老有什么错误？”我想这一类的问题哈。You keep yourself， 然后你可以 ask God， 然后说到底是什么。但是经文这里讲说，其实当我们的心硬的时候，神也都任凭 OK， 那这个不是一个很好解答的问题，但是你回去一定要思考，因为你在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很多人就 challenge 你这个问题，你是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你知道人开始心刚，因为神给我们人自由意志，有时候我们有选择的权利，但我们选择要那样子的时候，我们不回头，神也就任凭，以至于我们的心越来越刚硬，越来越刚硬，就这样。我想在座各位可能，如果可能你也有一些这种的机会跟例子，就是说你跟人家讲福音，人家刚开始不要，你下次再讲又不要，哦，越来有时候会刚硬。但是如果人他心一 soft 的时候，很奇妙，那个东西就回来哈。那不管怎么样，法老的心刚硬在这个里头出现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次。那也就是说真的是他到最后，其实到最后的时候还不是杀长子之灾。你仔细看这些哈，你看到他国内他不仅水都没得喝了，他不仅大家都生病了，而且他牲畜受到很大的亏损，全部死了，而且还在那时候怎么样，还就是埃及的牲畜被受到了这个灾害，以色列的那个牲畜一个都没有遭殃。那完了以后，这些袍子也是把地上的那个农作物最后蝗虫也都吃干净，最后还不仅怎么样，把所有的人，这里最后一个是到人的那个长子全部都杀了哈。那所以神做事很奇妙，而且在这边你在看的时候上帝早就预言了，他说我要在法老的身上得到荣耀，然后我要叫他是心刚硬，而且最后得荣耀。那最后指向的那个 moment 就是刚刚过红海的那个东西，整个法老的他的势力，他的那个军队，他的那些他觉得说他可以依靠的那个 power 全部都拿走。 OK， 那很奇妙很奇妙。那百姓在出来的时候，你会去看刚开始的时候，在后面的七八九十岁已经进到 negotiation 里头了。那刚开始的时候，他那个法老说你们要去敬拜，是谁要去敬拜啊？他就说啊，我要带我们全部的的人去。他说啊，不是，你可以带你的男丁去。他当时只给他讲说你可以带他男丁去。 然后再他说不是全部，然后第二次说好，你带你的男丁妇女去，然后他说不行，除了男丁妇女，还要带我的牲畜。他说，然后刚开始不愿意，那最后的灾难实在太大，好，你也带你的牲畜。他说还不够，我还要带你的金银财宝一起出去。那金银财宝最后就被他带出去了。OK。回去看这个很奇妙 ，OK， 那我看了，我觉得哦 ，so touch。那这些灾，当然我没有一个一个详细说为什么一定要这个神灾，这个不然你去看那整个过程哈，这个圣经记载的非常巧妙。在最后一个灾的时候，那时候是叫杀长子之灾，也就是所谓的逾越，也是逾越节最后被定的这个的典故的地方就在那边。那逾越节的时候，当时神交托摩西去告诉百姓说他们要去杀那个羊羔，然后完了以后用他的血，用牛膝草在他的门框上面把它涂抹，然后基本上你看到就是这样 OK， 那他就会过去。那这个故事大概大家都蛮懂的，我今天等会会花多一点的时间跟各位讲，就是说这个逾越节，因为你刚才看到那个，我给各位看一下神整个救赎过程里头最重要，这个逾越节预表的是什么？ 耶稣 OK，耶稣很好，还有什么？我刚刚讲的不是光是耶稣， 就是救赎。 耶稣的救赎在哪里？十字架。那为什么？为什么这东西跟十字架连在一起？你怎么看这件事情？那我等会就跟各位分享。那我先跟各位走一下经文，这个历史的这些东西哈。所以逾越节，那就这样过了，在那一天的晚上。然后圣经在那边的时候告诉我们，你如果翻到第十二章的话，第十二章的第一节怎么说？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一，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这里讲了一件事情。讲到说，哎，以色列的日历改掉了。以色列，你现在去翻以色列的日历的时候 ，OK， 亚比叶阿比那个就是这个，就在那天时候，那时候就改掉了。他们以色列的，他们你有以色列历的话，你就看他的正月初一是从这边，奇妙。然后就跟他讲说，这是一个开始，意思就是一个开始。好，所以他们过了逾越节，然后这些仪式，然后神特别交代一件事情，就是说逾越节要怎么样？要持守，而且要什么？要历世历代 ，from generations to generations。那所以大家看了圣经，然后你思考一下你周围。我知道我们周围都还有一些犹太人住在我们纽泽西这个社区，我们纽泽西里头算是犹太人还算不少的。你发现说他们守不守逾越节？不守逾越节、OK， 他们还在守逾越节，我等会给你们看哈。那好，有关逾越节部分，就神杀了埃及的很多的长子，以色列的长子是叫做被赎的，所以他们要赎出来，然后完了以后羊羔被杀，然后他们得蒙救赎。刚才讲的很好，大家都知道一定要讲到这个救赎哈。那完了以后他们要过红海，那过红海这个意义就是他们要脱离刚刚的所谓的捆绑得自由。所以刚刚一开始的时候，阿华老师问各位说，你分享一下你有没有神救你脱离一些这些特别的这些的捆绑，这些的分享。那我事先也没跟他讲，他特别选了这样子的题目跟他讲，我说诶，真的是很有默契，同感于你。过红海的意义就是这个东西，因为他们过了红海以后可不可以再走回头路啊？不可以， no way out。OK, no return。 好，所以过红海这个就是那个 movie 吧，在网上有这个 post。 我说哇，真的有人那么厉害吧，那 movie 都是照片都可以把它截录一个出来。所以这个是得过金像奖的 movie。 你看当时的做 movie 要把这个红海做成墙垣这样做出来，就得了好多好多的奖。那这边你看哈，过红海的时候神怎么讲？他说这个是摩西讲，他说你们不百姓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所以神要拯救他们是一个拯救 OK， 因为你们今天看见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 那这个是他们出来的一个路线图哈，他们从兰塞然后那边然后出来，然后住进了这个苏格，然后这样一直这样过来，带了西奈旷野。那这边你看，我刚才也跟各位提了一下，那这边的经文讲到说，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神早就预言说他要在他们上面得荣耀，然后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面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所以因为这神已经早就宣布，那埃及人他们真的是很刚硬，他们认为他们有很好的当时很好的势力才能还有依靠，然后他们也拜了很多的神，他想说这耶和华神到底算什么，可是他却不晓得说这是造天地的耶和华神，从永远到永远他是唯一 OK， 那他是 superpower， 然后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这一切事情我们现在来看的时候都成了，对不对？都成就了。那你如果想象你自己在当时这个百姓当中出来的这个200万人，其中圣经说他是有60万男丁，你当时会怎么想？你在看经文的时候，你要把自己放进去，你当时是会是怎么想？你会相信说神会带领他们过了这个，还是说当时对不对？前有这个红海，后有追兵，我们是死路一条？你到底是想是什么样子？当然，我们现在看的时候很容易。那把你自己放到那个场景里头，你思想看看你对上帝的信心有多大。 OK， 那刚刚讲的过了红海以后，他们还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时候他们有很多不幸的地方，抱怨很多。那看看我们会不会是沦落那种光景。那跟各位刚刚也提到说，他们过了红海，这时候他们写了一个诗歌，那这个诗歌就记载在那边。那以前的时候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诗歌我就跳过了，反正就唱首歌嘛，反正我要看这故事的情节到底是什么。后来我这次详细的推敲，我再看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哎呀，这诗写的真是太好了。那当然跟我们以前读的呢，那个中国的古诗那些是不太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好在哪里？那跟各位看一下哈，这个整个是全部他这个15章的出来。所以一开始时候啊，他就说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为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都投在海中。那要向神唱歌，而且要向神唱新歌。诗篇我们看到大卫诗篇里头常常就开始讲说，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要唱歌。他们就开始唱赞美歌， Praise God, Praise Lord。 那向歌唱，他们赞美的时候，我在咀嚼完，我才发现说，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先从赞美。你看哈，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是我的拯救。那个 God is my strength, it's my song, it's my salvation。 啊，英文就是这样翻译。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有没有常常一开始说，神你是我的诗歌，你是我的拯救？还是说我们祷告说，主啊，我现在需要一个工作，主啊 OK， 我的孩子需要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常常其实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他们当时是怎么在赞美他。一开始说先赞美神，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赞美神，然后完了以后感谢他，他说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 OK， 写的说 Our Lord is a warrior and his name is a Lord。 OK， 他是这样写。那法老的军兵，耶和华已经把他们抛在海中，军长的船与红海淹没了他们，就是感谢上帝。然后这样子，你看英文的时候，中文叫耶和华，那英文的时候他说翻成叫一个什么字，你如果手上有 NIV 的时候你 check 一下，他就叫做 O Lord。 OK， O Lord L-O-R-D， 那都会大写。那这个 Lord 的意思本身就是主的意思嘛，对不对？可是你在看的时候哈，我给各位提供一个线索，你在看的时候不要用主，也不要用 Lord， 也不要用耶和华，你用亚威。亚威是当时我想你在教会听到我们的牧师也讲，他们很敬畏上帝，他们不敢用上帝的名直接称呼他，他们用了那个字里头没有字母，所以那个东西很难发音，但是他们叫亚威。所以我在这边写这个是他们写给亚威的。 Actually 他们在这个诗歌上就说 Yahweh is my warrior and Yahweh his name is Yahweh， 就是说他们就在那边呼叫上帝的名，就说你亚威，你就是我的拯救，亚威你就是我的力量，我要向你献上诗歌。非常 personal， 他们那时候在唱的时候跟神非常的 personal 在那边。然后再仔细看这边，我发现说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中文里头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在看一遍这个不同版本，在英文版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原来它分了两大段。它两大段，第一大段的时候全部用过去式，也就是说，这些都是神刚刚成就的作为。也就是说，他在这边都在诉说神过去的奇妙，讲说 God you already did this for me, you did this for your people, 这讲。那细节我就不进去，你自己看，都讲说神怎么拯救他们，红海怎么被兴起来，然后埃及的人怎么被毁灭，仇敌怎么被摔碎 ,OK。那在后段的时候你发现说全部都是用未来式。好，我用这边特别给你们看了一下，你看这绿色的就是他讲的。我问你，他们已经去了摩亚地了没有？他们去了以东了没有？他们去了迦南了没有？所以他们在这边讲说，神你看你已经为我们做这些，众神之上有谁像你？ Who is like you? 然后他就讲说，谁能像你至高至圣至荣可颂可畏？ You're so awesome, you're almighty God, you're so good。 然后神求你带我们进去，当你带我们进去的时候，这些的人都会惊慌，都会害怕， OK。 那你去看，因为他们当时还在西乃山嘛，哈，以东是在西乃的上去，然后摩亚的上去，再进去，过了红海，就对不起，过了约旦以后，进到迦南地。你看到没？赞美他，称谢他，完了以后诉说他曾经在你过去发生的事情，再把你的将来的道路带在神的面前，求他来引领你。这诗篇写得真好，我要看的时候，这次已经看了好几遍，我说啊 ，such good things， 我以前怎么错过？回去看哈，那最后的话，那他就再一次说，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最后颂赞神，神 you， 你所愿意的，你必设立，你一定是我的王，你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然后就给各位看一下，很好哈。那我要快一点呢，我就发现说时间走得比我还更快。那好，那在完了以后，他们过了埃及的出了红海以后，那进到这个旷野的时候。首先他们就开始抱怨了哈。那这有几个大段的，从我们今天一到十八章嘛，十九章的时候他们就来到西乃山，那下礼拜跟各位讲他们如何与上帝见面，那到底发生一些什么事情。那在这个过程的时候，他们来到说，就是说第一站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就开始有怨言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圣经上讲说第三天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叫马拉，就是水库的意思。那你想想看，他们出了埃及，然后连夜，然后说要吃宰杀羊羔，然后晚上就走了。三天以后怎么样？没有水喝了，粮食也许还身上扛了一点，水没有了。当没有水的时候，就开始会怎么样？那开始抱怨。他们找到一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的水很苦，他们就开始抱怨。当我看到第一个抱怨的时候，我想说，哎，怎么会这样？然后我知道三天以后没水。那你要思想一个，就是说当你在这个场景里头的时候，你发现说你出了埃及，我跟你讲，出了埃及是不是很大的一个神迹？很大，之前还有石灾，他们都看到这些事情，埃及所发生的，以色列人都没有受到伤害。那完了以后一出来这边，看到说没水，那你会怎么做？是不是跟他们一样，你说摩西你把我们带到这边，你要在我们埃及死啊，我们在这，你在旷野死啊，我们在埃及没有地方，没有坟墓可以死吗？开始就一直在抱怨了。其实我在思考的时候，我就是在思考说，如果是我的话，我说看到我出埃及记，我说神，你过去奇妙作为，我相信今天我三天以后我没有水喝，我相信你一定会供应，我相信你会供应，我会存在我心中，我跟神说，你一定会供应我，那我看一下神会怎么做。事实上，神就开始一步一步做哈，所以他开始，然后神也有方法，就叫他拿棵树丢到水里头，就水就 OK， 第一件事情解决。那后来就带他们到一个很有水源的地方，那边住了一阵子，哈，就叫以林。再来的时候，那时候背出来的东西，这个大概就一个月以后了，那个东西都没得吃了，他们就开始就抱怨了。然后那时候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啊，降天降玛纳降了多久？四十年在那边降玛纳。如果今天天天有降玛纳给你降四十年，你高不高兴？你不要去上班了嘛，对不对？还每天去上一个班干什么？累得要死。你为了就是要赚钱能够买食物，有玛纳降在那边，有鹌鹑，有肉吃。但是为了这个事情，他们百姓在那边发怨言抱怨 ，OK。然后完了以后，在那边，因为他们不断的就往前行，然后在那边又没有水，他们又发怨言。你会发现说怎么会这样？怎么样？就是这样子一直在那边发怨言。然后最后有一个。 对不起啊，这个应该是五啦，五六，不 ，it's OK。亚玛利人，他们出来在那边，你知道，刚开始百姓出来，他们本来是奴役，对不对？本来如果你要看的话，他本来就不是一个军队，他本来就是散兵游勇在那边。所以这个人呢，这种人哈，亚玛利人莫名其妙跑出来去打神的百姓，结果怎么样？结果圣经怎么讲这件事情？啊，都没有人反应啊，没有看到那么远，是不是？已经看只看到出红海就看不下去了。神就说：“我要在名册上面，在天下上面涂抹他的名。”这个第一个出来攻打的以色列，神就把他们神的名就没有。在后来的圣经里头，就证明了什么亚玛利人。神的百姓哈，不要随便动弹呐、啊、呀。好，那最后的话，这边又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时候百姓都来到摩西那边，那摩西从早到晚都要为他们大事小事都要做最后的 judgment 判断。那最后的话，他的岳父叶特罗就跟他讲说：“你这样做不行。”哎，我觉得那个场景还蛮不错的。然后摩西也听了，然后摩西也问了也求告，最后好就成立了七十个长老，就是在那边。所以他们能够分工合作，只是他们出来到刚刚讲的出了那个红海到最后的西乃中间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当然有很多的事情会发生，但是圣经里头圣经本身它不是一个它不是要刻意去写一个所谓的历史书，把每个细节都写成，不是，但是这些所记载下来的每一个都很重要，因为有神的心意在那边。所以我特别跟各位讲，你是在看故事，而且你也是在看故事背后神给我们启示的这些意义到底在哪里，每个都可以去看，然后仔细看。那这个是经验哈。那我刚才跟各位分享了，如果是你，你会是跟他们一样吗？你是在那边。哦，讲到这边，那我就跳了哈。这一堆人，各位看出来，两百万人，这一堆人，最后有几个进到迦南地？有几个人进到迦南地？啊，有几个人进到迦南地？伯母讲的对，只有两个。他们，请问神迹谁看的最多啊？看神迹谁看的最多？是不是这堆人？为什么只有两个人才进得去呢？回去找找，翻翻圣经找答案。为什么只有他们？抱怨抱太多了，是不是？其实你看哈，真的是个信心的过程，信心的道路。百姓在这边经历试验，这个字在那边也出现好多次，叫试验，试验。那我们在新约知道说，神不随便试探人，试验人。可是在这当人一碰到这环境的时候，刚好摆在那边的时候，人是到底是会能够过得去，还是会跌倒？其实都在这边。那如果你要过得去，刚才讲的很多人会跌倒，但是你要过得去，是要靠什么过得去？靠信心，很好。你们都得到这个 point 了，是要靠信心。所以你在看这个的时候，是要靠用你的信心去看这个出埃及记哈。你不是看他说怎么搞得这些人这么差，你在旁边去把他们 judge 一遍哈，说不需要这个样。那我刚才讲呢，我现在还有点时间，我特别跟您各位分享说这个逾越节。各位在这边有没有人参加过犹太人的逾越节的地呢？有的话你举手。你有参加过哈？ 我们教会有。 哦，有真的吗？他有在英文堂里头在 OK。如果下次再有啊，鼓励各位你去看一下，你才会知道。那我这次特别花了一些功夫看一下，我觉得说哇，原来是这样子。好，我们从三个角度，我们看这个条例，我们看一下逾越节意义，还有逾越节的前瞻。OK， 因为这个是什么？圣经上面所记载的，然后他们到现在的今天的犹太人继续遵行的。圣经这样讲说，这个条例要他们世世代代遵行。好，那这个是经文部分，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这整个经文这边，所以他讲说，以后你们按照耶和华所应许赐给你们的地，到那个地的地方的时候，就要守这个礼仪，对不对？那他们的孩子们就说 ，Daddy， why we do this？ Why is this？ 他就说，哦，这是我们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Passover, we have to celebrate Passover. 他说 why? 然后就开始了哈，为什么 why? 他就是要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们。那开始。那你看哈，这些是整个一些经文的，然后他讲说，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谨守遵行。 直到如今是吗？到去参考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东西，我发现说原来过逾越节对他们来讲，我首先先问你们一下，他们过逾越节是觉得很凄凉愁苦，还是觉得欢喜快乐？你觉得是哪一个？ 欢喜快乐。 很欢喜快乐，哎，你们都很棒嘛！我本来以为是凄凉愁苦，然后为什么欢喜快乐？好，那再看我的答案啊，是啊 New Beginning， 对啊，嗯，他们庆祝他们的，刚刚那个姐妹讲的好，他们的意义这里讲的好，他们这个英文叫 Passover， 那希伯来文翻成了这边的话，按他音的话叫 Passa，OK，Passover Passa， 它到底代表什么一个东西？他的节期是在春天的时候，所以他讲的说是代表一年的开始。那神也就是说，从那个开始的时候，那就是他们的一年的第一个叫守月。OK， 我那时候在想说，哎，他为什么不定什么一月？刚才讲的，那个这十四号那个晚上成为说大年的正月，就是一月一号初一。没有，神还是遵循的那一点的那些方式哈。那个月是正月，但是。还是按照那个什么 full moon 的那个方式，所以他没有 OK， 还是14号。那除了在季节上面，在他们的生活方面是一个新的开始，一年之中的是一个新的开始，那同时也代表他们一个新的开始的新生，在生命上面是一个 birth OK。 然后他讲的整个东西，那以色列人他继续在下去的时候，那对不起哈，很多英文那伯父母我先很抱歉，因为这个东西我也没有来得及很快把他们全部翻成中文，我要是翻成中文那我就出一本中文版的 OK。 那他记得他意思就是说，当他们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然后食灾，然后让长老那个法老能够让他们出埃及，事实上他们就好像经过一个生产的一个过程，很痛苦很痛苦，实在震了十次以后，最后经过了这个埃及那个出红海的那个管道以后，他们得到一个新生，他们就在他们的意识里头，他们是一个 birth， 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新生哈。那他们在庆祝这个节期的时候，他们有15个 steps 告诉他们说他们要怎么样去庆祝。那这个也是从他们节录开始，所以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有个开始的一个祷告 opening prayers 的时候，就开始说我们感谢你，我们的 freedom from bondage， 在捆绑中间你赐给我们自由，在压迫中间你让我们得自由，然后在我们的饥饿中间你也让我们得自由，在我们有需求的上面你也给我们自由，他就说你让我们不彼此相恨，你让我们不自害怕，因为他们They don't fear anything, they but only to fear the law. OK, 以色列人。然后他们有自由去思考，自由去说，然后自由去教导，自由去学习。所以你看，哎，哇，原来犹太人大家对这个 Passover 是相当一个取得一个非常的高兴正面一个态度。在刚刚讲的有15个，他们在庆祝他们的犹太节的那晚上的那个 meal 的时候 ，Passover meal 的时候。它有15个步骤这样子一个雷要下来。那他们引用的经文是出埃及记6章7节到第6章的6到7节。我发现说我本来是想要打中文的给各位，我发现说这个 translation 东西不太 match， 那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个 sequence 上面，结果发现用它的这个 NIV 的时候比较 more clear， 所以我用它这个哈。它首先说在这个经文中间说那个 Yahweh Lord right， 然后把他们带出那个埃及的 yoke 下面，然后他说他要拯救他们，他要救赎他们，最后要 take you as my own people， 接受他们为子民。所以他就按照这个，他就一个 lay out 他们的 procedure， 然后他们要喝4杯的杯，每个杯都跟这个相对应，我画红线的部分。然后在这边的时候我有两个地方然后特别跟各位标出来，这个是 Maza， 你知道什么是 Maza 饼？我每次饼杯的时候，那个方方那个饼，方方脆脆那个饼 ，OK， 那节期到的时候，你到 Shoprite 到 Passma， 他们就在一大包一大包这样子买，对不对？然后他们吃 Maza 饼，还有最后的话，他喝这个 The Grace After Meal 这个杯。好的，那在这边的时候哈，那这边，好，各位去思考的这个东西跟我们息息相关，然后跟我们的新约所学到的东西息息相关。那我们在饼杯的时候，特别是 主耶稣在被卖那一夜，大家的经文都很熟，对不对？然后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然后耶稣拿起笔来注谢了，拨开就说：“这是我的身体给你们舍了。”这时候就是在这边。当马大饼的时候，当他吃着吃吃吃到这边的时候，主耶稣起来，首先他先注谢，为这个饼注谢，那完了以后就拨开，拨开以后，他下面要讲了一个就是 blessing 的话语，一个祝福的话语。那主耶稣在讲什么？他说：“这个就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为你们拨开。”那我不晓得在当时十二门徒在那边听的时候，那个震撼力是什么？因为他们都要做这个东西，每年一次有一次，这是我的身体，为了。啊，但是今天我们做饼杯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哈。那完了以后，他们就吃他们的 meal， 到完了以后，最后吃完他们的月节哦，他们是有个正式的 meal， 除了吃这些看起来好像不太好吃的东西之外，他们有个很好吃的 meal 在这边。吃完以后，他们会拿起他们的第三杯，第三杯是什么杯？这里讲的一二三，第三个就是救恩的杯。所以经文，你再回想到说，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讲到我们要主餐的时候，他说饭后主拿起杯来，然后说祝谢，然后说这是我给你们立约的杯，这是我的血。 OK， 然后是给你们。为什么是饭后？那吃完了吗？不是，他是吃完了这个 OK， 看到没？ Serve the festival meal。那这个是他们吃的最好吃的那个大餐那边，这个前面都不好吃，我等会给各位很快看一下前面都不好吃的东西。OK， 那这个时候呢，他就立约了，然后他就说，这个是他立约的时候的这个杯，是所谓的第三杯，就是他所谓的这个 redeem you 的救恩的这个杯。好，那这个第一个杯哈，给各位看一下第一个杯，他们就感谢神，就刚刚讲的神来帮助他们。那你如果去有机会听到以色列人他讲，你会常常听到他们这边。我以前听过，我不太懂，后来这次看以后才说，他说Baru ata Adonai Elohinu Malak ha Olam Bori pri ha Gafan， 他就讲这个东西，他的意思就是讲说感谢你 ，Oh Lord my God， 然后 Malak ha Olam King of Universe who has the fruit of the vine， 他们都要讲这种东西，所以你会以后有机会的话，你都会听到这个东西。然后第二个杯的时候，就是拯救他们，也是一样，他们感谢神。然后让神能够 perform 那些 miracle， 然后在他们的 ancestor 那边，然后带领他们出埃及来拯救。然后完了以后，他们就这个第二个杯完了以后，他们就开始要讲什么逾越节的故事，就是他们小朋友说 Daddy why should we celebrate this， 他们就开始要讲这个东西。那我刚才讲呢，这个是一个新一个 new birth， 在每年的时候他们就要 renew 他们自己的 mind， 然后跟他们的孩子讲说，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个新的东西，我们有这个新的有 freedom 有 birth 的时候是为什么？因为神 set us free， 神把我们从 bondage 中进出来。那刚刚我们在讲呢，但是 bondage 的话 physical 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是他们在埃及地受苦，对不对？很苦，他们被做苦工。可是今天我们的你我的 bondage 或他们的 bondage 就不是这个东西，所以他们也会为他们的 bondage 开始献上祷告。所以你看到没有，从这个一个历史事件的过程，看到神在历史上面的奇妙作为背后的含义是救赎，以至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跟他求神来带领我们出我们身上的任何的那些捆绑。其实他们以色列人也在做这个东西，虽然我们没有 celebrate 这个逾越节，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没有，你会发现说跟我们一样，他们也 celebrate 这个东西，而他们是怎么样一年一次 celebrate 这个东西。那我们呢？每个月，然后呢？ 还有那个周三祷告会。 周三祷告会还有没有？每个礼拜，从每个月到周三，已经到每个礼拜了。还有没有再更多一点的？哈？每天，伯母还有后面每天，没错，还可以再更多。随时随地，为什么？新约怎么跟我们讲呢？耶稣基督是什么？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我们只要来到随时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蒙连续 的恩惠做随时帮助。所以你今天随时随地，你只要把你的心静下来，你到你的内室里头，你只要祷告神， That's you can do， 你可以跟来到上帝的那个至圣所里头跟他面对面。当时的百姓神哦，给他们的那个定力是一年一次要庆祝的东西，他们要 renew。 我们呢，我刚才跟各位讲了，已经讲了，跟你讲了，随时随刻我们有没有比他们更幸福？有，神给了这个我们的东西更多，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有没有常常去使用我们这样子的权利，还是说我们从来都没有？给各位提出一个挑战，你如果没有，你试试看，下次你有什么一些，你可以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你也不需要等到一年一次的逾越节，或是圣诞节，或是复活节，你 just go， 你说上帝，我需要与你面对面，然后想求耶稣成为你的中保，然后跟神来祷告。啊，我被提醒，时间已经快没有了，所以我要加油。所以好的。那这是他们的饼的部分，他们庆祝饼，然后先祝谢哈，他为这个饼先祝谢，然后再说谢谢那个神赐给他们这个饼，然后完了以后，他把这个饼拿出来 ，being forehead to 那个下一个就是那个主耶稣讲的，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了。好，我刚才已经很快跟各位提了，然后这边完了以后的 meal after meal 以后，第三杯是他们旧约的杯，主耶稣就拿起来，这是我给你们的立约的血，然后拯救你们。然后完了以后，他们有个以赛亚的杯，他们喝完第三杯的时候，在 table 中间要放一个杯子，然后装满了这个葡萄汁，然后他们也叫 wine， OK， 但是不是很强的那个酒的那个，是那个 wine， 然后说放以赛亚，因为什么？以利亚，对不起，以利亚讲错了，也就是说他们还在等以利亚来。那为什么要等以利亚？马拉基书最后再讲以利亚要不要来，哎，他们在等那个东西。那新约的时候，我们说以利亚来了没有？谁是？啊？有人讲耶稣是不对的哈，是施洗约翰。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 God， 他不需要成为以利亚。OK， 施洗约翰已经来了。主耶稣自己讲的，施洗约翰就是那个以利亚，他已经来了。OK， 好。然后最后第四杯他们喝了以后，他们就很欢喜快乐，然后就是说神你已经接纳我们啦，很高兴啦。然后最后的时候他们就都会这样互道，说就像我们新年哦，那 congratulations happy new year， 他说 next year in Jerusalem， 这是他们要讲的 next year Jerusalem， 明年在耶路撒冷见。所以耶路撒冷是神的圣城，大家都知道。那总结一下，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神在这样子的一个事件里头，叫他们以色列所守的这些定力里头，所带给我们这个四方面的时候的一些东西，就是说神能够 take 我们 out， 能够带我们出黑暗，神他能够怎么样 deliver us， 能够释放我们脱离这些瑕疵，神能够救赎我们，然后 redeem us， 然后Renew us， OK， 然后赐我们更新，然后最后神 accept us as the 这，其实这跟我们今天的有没有很相似？我想你都听了也都一些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 match 哈。说旧约新约 so closely related， 给各位我在看的时候准备的时候，我发现说我们中国人也许对这不是很了解，可是我们的邻国好朋友韩国人。哎，他们在这2013年，他们成立了严肃会 （Sacred Assembly for the Passover and also the celebrate the Feast of Unleavened Bread）。然后他们你看，韩文我看不懂，但是这里 Passover I know， OK。所以你看，哇，他们还有庆祝 Passover。其实我想他们知道这些属灵的意义。那我们自己，你看，这是我们的总统奥巴马在他的白宫里头。你到网上去找有，他还有一个 speech 在这边哈，你可以去听听啊。你就说啊，其实我们应该多了解 Passover 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刚已经带各位走了一遍哈，是非常很有意义的。好，那我今天就到这边，那给各位看到了，我希望你回去时候把那个出埃及记再看一遍，然后再去思想，然后再去想那个什么。为什么要逾越，然后逾越的目的是什么，然后逾越最后指向的是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刚刚讲的是救赎。那我就先停到这边。好。